其实每一次听到这首《红日》的时候，都有一种热血澎湃的感觉，即使太多的失落和惆怅，都会随着旋律烟消云散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克勤《红日》。

生活就像是眼前的花海，踏着苍茫的手，关于梦和远方的天也忽然一下子忘掉，说觉得是梦幻踏过潦草，相见恨晚也值得好好找，那个人的心呢，都是花瓣却渴望美好。 田震用音乐征服了无数的听者，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众多的经典音乐作品。不过说到有关励志的主题音乐，田震有一首歌绝对是必备，那就是风雨彩虹铿锵玫瑰，一起来听。 Hey babe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Hey babe, I'm